发生什么恋曲， 是否可以， 我可以心动如昔， 今天在同样城市中， 将你深情的眼眸紧紧地拥在我的怀中，那散落的云烟是我年少的烦忧，为你许下最深的承诺，守着你，在夜里为你编织缠绵的梦，让万岁的心醉在你的耳际，静静地诉说，让我守着你，在你的梦里洒下暖暖的情，让清晨阳光亲吻你的脸庞，永远地守着你，守

was caught in the throat. Man, man, man. Oh man, he brought me flowers, man. Gave him my heart, man. Gave him the keys to his house, man. Gave him a kiss, oh man, man, man, man. But you're not good to just to me. You're good to your female darling. Even good to my belly. Well, I've lost my head. Yes, I've lost my hea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man. Oh, man. Man. I make him breakfast, man. He reads the papers, man. He said the food is burnt.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身边的阴天，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了。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

的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别怪我不然能在今生把我找到，轮回太寂寞，有些故事不会老。欢迎光临我的独家酒吧，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当时和爱的男人最后白马，这是属于我的独家酒吧，何必在乎那个真或假，心里的时光机器静出发，让画面倒转吧。 所有距离，我需要谁添加的规矩？说可不可以？

不是最后一站，爱只是结果的想象。明天的路还那么长。